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圆子，哎， 你好， 马先生来了啊！马先生，今天你要发话了，我决定我们这节目可以世纪大讲堂了，主题就是王朔。他在三连上不也说话了吗？ 嗯， 哎，我觉得这王朔呀、啊，聊俩钟头，这俩钟头的内容啊，被这个重复多角度的这个使用啊。你比如说有的说说《红楼梦》了，我说哎，我都没看到那段呢，这个媒体登一段，那个媒体登一段，多角度的使用，甚至那天还有人说那个就那是尤其不靠谱的，说王朔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啊，王朔现在啊就是要把自己炒火了，然后方便向徐静蕾求婚。 太八卦了。 哎，马老师，你听那人采访你是怎么说王朔的？ 因为三连找我嘛，因为我讲我跟他因为过去认识， 嗯， 很早就认识，认识的时候我们俩加起来没有我现在大了，你看，嗯 啊， 都二十几岁， 对， 王朔第一次找我的时候印象很深，穿一大短裤，大裤衩子，就提了他拉就来了。一般人到了那个编辑部，我在编辑部嘛，文学编辑部，当时文学是鼎盛时期，谁要写过一篇小说，比现在超女还火呢。 没错。 那么，一般人到编辑部都诚惶诚恐，他不是，他比较那种很懈松的就进来了，往哪儿一坐啊，什么都不管不顾的样子。 他那时候说话跟现在是一样的。 那时候他没有，他现在，我觉得他还挺怪的。一般人岁数大了以后会比较，收敛。他翻着，他年轻的时候挺收敛的。他年轻的时候攻击性并不强。他倒是倒过来了。 那天我还想起一个武师教他自己的徒弟，就是说老要癫狂，少要怂。就是说老来可以癫狂，小孩的时候要怂点， 他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般说愤青愤青嘛，很少听说愤中或愤老的。就是年轻的时候火气比较旺，另外一个我老觉得这种愤怒来自于这种那时候人的这种体内的对这种分泌比较旺盛，那个新陈代谢比较快，激素分泌比较旺盛。 王朔给你的印象是个老愤青吗？ 他很出言不逊呐、啊，你看他这种后来这个谁都敢骂。 他从来就没训过，真的。 但王朔的语言给人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小说啊和他和的那，你看他的语那个语句没有长句子，没有那种我们通常看小说的那种传统的很文字化的那种语言，他都是短句子，而且特别口语，而且特别北京。他那北京跟老舍那种的又不太一样，跟那种老北京的味儿。他是那种比方说他把很多过去我们说不上台面的这种语言，不能登大雅之堂语言，他都写到书里头，什么你丫怎么着，什么装孙子。而且他发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没有那个数量词，比如说我一哥们儿，他正规的叫我的一个哥们儿，他把那个个字会去掉，会去掉，他会说我一哥们儿，哎，我一什么女朋友，我一什么什么，这种特别北京。 马先生当年看稿子嘛，看稿子他有过一个评价，他说这个王朔呀和苏童非常不一样，就是像苏童写那个什么三妻四妾的，这苏童能把没发生过的事情，他自己没经历过的事情写的呢特别好像感觉有生活，但王朔写的呢就是他就是写他自己的事情。 对， 王朔自个儿也说嘛，说虚构干嘛呀，我就玩，我就生活，我写我的生活，我写我这玩，写都真事儿。 他是过去我们文艺创作有一个理论叫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首先叫深入生活，就是你只有拥有着这个生活，你要再现或者说把这生活拔高一点，这是我们的一个文艺创作的一个理论。这个我想王朔基本上是这理论，就是他一定要拥有这个生活。所以他过去引起社会关注或者引起轰动的这些小说，不管是纯情类的，还是一些就比如像橡皮人这样有深度的作品，都是他拥有过的生活。他这点确实是跟苏童完全不一样。苏童就是完全不拥有，妻妾成群，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呢。他写妻妾成群的时候还没结婚呢。他那时候 幻想 对，他在那时候我在青年文学的，我们给他连着发过三篇小说。他那时候大二嘛，大学二年级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小漂亮小伙。苏童长得年轻时候很精神， 是吗？ 对，他是苏州人，他其实不姓苏嘛，他姓童。那么王朔呢，他就是得拥有生活。你比如他写的《空中小姐》，他那时候确实认识一个空中小姐，那我都是知道的。他写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写的有的地方非常逼真，也确实事情是那样。那时候人的生活感情生活呢能够真正的亮出来的写的文学作品里的是很少的。 刚才园子说的那个就比较对，就是他只不过是把生活中的这个东西呢真实的再现。 嗯， 那时候别人都不是真实，别人都是经过修饰。就换句话说，你看的人全是经济脸谱，这个人他妈没上光就出来了，所以你觉得这人特别靓丽，就这么出来的。 哎，你还说这真是？你像我平常这个在北京啊，碰见俩人就特别高兴。 嗯嗯， 一个是阿成， 嗯， 一个是王朔， 嗯， 确实啊，他这个说话呀太好听了， 嗯， 太好玩了，一天就听他说， 嗯， 他你看哈，好像说是有个作家叫什么凯鲁亚克，是不是写的在路上， 在路上， 包括什么法国什么探索文学，就有一种叫自动书写， 嗯， 我觉得王朔几乎就是自动说话， 嗯， 就是哇啦哇啦哇啦，他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比如说这话本来到这儿说完了，可是呢还有一串一串的水盆啊。就是说手拉手一样往外呲，他滋溜滋溜滋溜，他这个语言， 对，有时候你发现没有，你在看一个文字的时候，你脑子里会转换成一种声音，一种语言。 嗯， 而我看王朔的那种语言吧，我的那个声音里面就是北京方言，就他特别北京说的那些事儿，包括北、那个什么那个部队大院那些事儿。 他其实呢，他的这个北京话是非常不纯正的北京话。 嗯， 他是一种。就是说的、经过修饰的北京话，包括我都是这样。 嗯， 你别看我在北京，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谁我到哪人都说你一口北京话什么的，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北京话是不一样的。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小学是在空军大院的那个小学上的，我中学就上了那个玉渊潭中学，就第一次走出这个大院去上学。 嗯， 我很多同学的话我听不懂，他们说的那北京话我根本就听不懂，就非常土的那种北京话，是尤其南城的就更听不懂。 牛街 是吧？啊，对对，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很快，你听不懂。那是我对北京话有明显的感受。王朔是大院长大的，他就是军队大院，我也是，小时候都是在大院里。 我就觉得啊，就是你比如说像王朔啊，其实对我有个启发，当年， 嗯， 就是说啊，他这个小说他这么写，开始让我觉得，哦，原来这个。当然我也不是北京人，也不就没法跟他说的话一样，可是呢给一个启发，就是说原来人可以像生活中这么说话， 嗯， 在上边也可以这么说， 对， 就所谓的 说人话， 说人话， 说人话。 但是再讲一句，一种很微妙的一个感受，就你们讲的这种大院，讲的这种北京， 嗯， 你看我小时候在石家庄长大， 嗯， 我当我最早看到王朔的这种语言，包括他描写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哈，讲老实话心里还有点不太舒服， 嗯， 这种不太舒服啊，是源于某种 是他对方的优越感，是不是？ 我的自卑感， 未 见得是他的优越感， 对 对, 对， 是我的自卑感。就是你知道吗？就像王朔这次说什么众生平等，大家人生而平等，可是他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讲的了。 嗯， 在我看来啊，这个人呐、啊，生而可是太不平等。 嗯， 包括这次你看王朔，比如说讲他们当年的这帮人。都是在大院长大，还有什么海岩呢、啊？郑小龙啊，还有什么？包括最早所谓这个第五代导演， 嗯， 那很多都是干部子弟啊， 嗯， 所以说他为什么他这里边说他说为什么张艺谋们很悲愤、 嗯， 因为张艺谋那个时候想上一电影院，多难呢、啊 嗯？ 那其实，在我们眼里，那个就是贵族。你比如说，很多干部子弟，你能看到外国的诗歌， 嗯， 我们看不到。包括他就讲，包括搞摇滚的，当年推荐他们能够比一般人更早的了解一些外边的音乐，所以说我为什么就老觉得我喜欢这个什么言论自由啊、出版自由啊、阅读自由啊，倒不是讲什么颠覆政府，我是真的就觉得这个玩意儿得权力啊得平等，要不然你就是傻帽，就这什么事儿人家知道，人家先知道，你不知道，那你就是傻帽，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办法。 那种大院生活好像是。给人有一种优越感。你比如说，小时候说他们家哪儿的，他们家是啊总政大院的。 哎， 我们院我们是北影院的。 嗯， 那个他们家是新影院的，就同学之间啊，啊那个同学他们家是六建的，就是建筑公司的那个啊六建的，就是他往往是按照地域，按照他的那个生活环境或者他们那个厂子， 嗯， 来区分这些人的这种背景吧，所处的那种环境。那时候我们。就是文革以前那时候有什么国防绿穿那种军装、 啊、是是是， 哎呦你如果那时候男孩子女孩子有一身军装太酷了，叫什么狂不狂看女皇，那时候北京就是女皇的裤子， 你穿什么？ 我是普通衣服、 啊、 我不是大院的、 啊、 然后但是如果北那个那种大院的那种小孩穿一身军装出来，哎呦你羡慕死了，还有那个白边懒、 嗯、 都是那个年代的，就像那个什么似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说的。然后那时候男孩骑车吧穿一白边懒，然后他那个脚掌吧他 不是用脚前掌蹬在那个蹬子上，他用脚中掌或者脚后跟就卡着两个脚这么蹬自行车，那种动作是一种时髦，就怎么蹬自行车你都能看出他是不是酷了， 就觉得帅吗？ 帅啊。然后那什么还有将校泥，那个时候就都是那个时代的那种、那种印 象。你小时候那时候有没有给那拍过婆子什么的街头给拦截过？ 我们那时候吧，上学要走一条路，很远的一条路，那时候都是靠走路嘛，排着路队什么的，一个院的小孩，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就老会有那个从楼上来扔石头子儿，就因为我们女生啊排着队往那走，那时候我觉得都是那种小男孩干的事儿，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也不认识你，然后看着一对女孩过来，他就往那扔石头子儿。 他主要是有一个那个形成的背景， 嗯， 因为那个我们这个新政权的成立的时候呢，就是进入北京以后呢，他是以军种啊来划定区域，它形成这个院落的时候，你知道它这个构成啊特别复杂，是来自于各方面的精英，就所以能在这里住下的人，都是来自各地的。所以我说它的北京的话并不是纯正的北京话， 在新北京， 新北京话它是要沟通嘛。你比如我从小在空军大院长大，那我父辈的那些人，他说什么方言的都有，我爹是一个说山东话的。那么所有的你听的这些话呢，都是大家向一个语言去靠拢，向北京话靠拢，要不然大家沟通有问题。你说江浙话，我说山东话，大家互相听不懂 啊。 不原来有那么个笑话吗？就说那当兵的说那个山东人就说，哎，你家属来了，家属是指你老婆从乡下来，那时候军人来了，老婆就在乡下，说是不是啊？对，说是让我搂搂。然后这南方就误会了，说这我老婆是让你搂搂，就我的家属是搂搂搂搂搂搂，山东话搂搂搂搂都听不说不清楚嘛。这搂搂实际上是北京话，北京话让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你就说刚才我就想，这王朔在讲啊，说共和国初期政治上经济上有个特点，就大家都拿工资嘛，但军队干部拿的工资比地方工资都高，就是政治经济上的双重优越。但是现在啊，他感到一种某种幻灭，比如说他原来住的北京复兴路那一带，是吧？这地方变成一二等地区，房屋破旧，人物的精神面貌完全没了，优越感是丧失殆尽。你这他是就是说，我觉得啊，那个时候你们的那段生活呀，让我觉得成为最近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就是人在青春时代，他可能记忆是那种时候生活是最深刻的，所以他当他进入中年以后，或者往以后，他有的生活可能未必会像那时候他的生活那么精彩。那时候可能很贫穷，大家都两袖清风，也没什么好乐的，就是那点在一块儿打打个架呀，什么什么，完了挣点钱到老莫去搓一顿，你就这种日子，很清贫那种日子。但是那时候可能有很多非常好的记忆。所以这些就是变成他后来的一些那种素材。 马先生，你跟王朔这么熟，你解读一下哈，你觉得这是一什么人？ 他是 什么人？这是一什么样的人？ 他这个，我觉得王朔从内心上讲，我觉得王朔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他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他内心一定是比较软弱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了能够坚强一点，因为我跟他过去接触非常多，就是这些年接触少了，有时候一年半年的没准见面吃个饭，也都是浮皮潦草聊聊天。过去因为那时候他是文学梦嘛，对他来说文学是他当时唯一能走通的一条路，而且他确实在文学上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获得过巨大的成就。 对， 我那天偶然的这个翻我那个小说集《空中小姐》，就是王朔的小说集。是因为我儿子最近认识一空中小姐，就说那说因为他认得王朔呀，他说对，就说我看他不是写过一个吗？我瞧瞧他那个是怎么回事啊？打开一看，结果我一看我才发现，那个书上写说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责编是我。我当时替他责编，1988年出的，很小的一本，收了他3篇小说。王朔当时。他呢，你可以看到他写《纯情》的时候的那个能力。他之所以有那么细腻的感觉，是他内心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粗糙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想他写没有这种感觉。 一般留下的印象好像是他对女孩比较好，是吧？ 然后 一阵一阵的 啊，一阵一阵谁都没谱的事儿。 他的语言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很不 屑， 好像很玩世不恭，其实内心是有非常柔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对， 他打动人不是那么随便就能打动的，这人多难打动啊！ 真是。不过啊，那天我就是听见好多人聊嘛，就是说他出来就说这基本上就指点江山呢，把这个这近一年来吧，有些什么火的人呢、火的事儿啊，这王朔基本上是敲打了个遍，是吧？哎，然后呢，我就发现呢，所有的人都在说他干什么，一般人就是在猜动机，啊，就是说他是为什么？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就有说这个什么。为了一小妹妹，打抱不平的，对吧？也有说呢是要出书了，啊，也有说呢是要那弄那网了，所以要出来发威了。也有说是沉积了十几年，是吧？这后积现在要喷发了，等等。我觉得有可能啊，全都是，也全都不是，因为啊，这个我觉得人的动机啊。太难测，咱们现在就喜欢说人动机， 对， 可是实际上啊，人心深似海， 现在 你根本弄不清。 对，现在有一种阴谋论，就是好像一个事情的表面嘛，它一定不是表面的这样的，一定是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一定是有什么黑幕。现在大家好像就已经不相信他所看到的那个表面现象了。 他一个人心里啊，琢磨过点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出来放这么一炮？甚至是他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说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你只能看结果，你很难说，所以我就想请教马先生，他说了这么多，引起这么哩哩啷啷很多反响，我不知道您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吗？ 我觉得，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我们过去啊在一块聊天也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觉得他这种，我觉得没什么目的性，我能看出来，就是以看公布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也不在场。说的时候东说一句西说一句，我觉得可能是跟记者有关，因为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可能抱着各种目的，就用这句话刺激他一个，用另一个问题刺激他一下，就说了，就是我觉得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都是这种状态。那么我觉得王朔有的话可能是有的是经过很缜密的思考，有的可能也就随口一说。那么他是，我觉得他是宁肯胡说也不能胡说，就是反正总是有的说，就是一顿胡说呗。但是他，你仔细听他的话，他不是说每个话都没有道理， 对 他有的话我觉得是说过了，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的感觉就是话糙理不糙。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原子从这个女性角度怎么理解哈，因为我能想起这事儿呢，就是他呀，哎，我发现有些事我跟他巧合，但是动机不一样啊。不要说动机，就比如说他现在说要将来搞这个写作的这种网站，然后点击嘛，收钱嘛， 对， 这个钱怎么办呢？全捐给女孩子， 哦， 就是捐给那种上不起学的读书的女孩子。所以我也不要，我捐女孩子，但是呢，我捐女孩子我不是无条件的，就是说别以为什么施恩，这没什么要签合约的，你要死后捐身体，就捐器官。捐角膜，等于说我拿这钱我买你这个东西，但是我资助你。 哦，那它变成一个长线条的一个。 而且这次表面上看来还是说为小姑娘打抱不平嘛。所以我就说你从这个女性的角度怎么看？ 因为我不太认识王朔，可能见过一两次吧，但是他前妻是我们单位的，是我同事，以前曾经也听他讲过一些。他 一个认识前夫，一个认识前妻。 我也认 识。他肯定认识。对，那时候呢，我们因为都是小姑娘在一起，会聊些你男朋友怎么着，我男朋友怎么着，所以也会间接的听他说一些那时候的好玩的事儿吧。当时就觉得，觉得这王朔这人挺有意思的啊。你知道当时那个。现在还爱的时候，我们团还那个领导接到过电话，说那个一个女孩认识一个小孩，那是个坏孩子，别把你们那女孩给带坏了什么的。可是当就是按照父母啊和长辈的这种观念当中，好像那是一小混混，好像没有工作没有职业，这不是一个没有一个正当职业的人。但当时我们就觉得，哎，这人挺有意思的，写小说，然后呢觉得活得挺有创意的，活得挺有个性的。后来那时候跟我说过，他说他那个，他们有时候那个在陶然亭那边嘛，因为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他们夜里边会裸泳在陶然亭的湖里边。哎，我们当时听着觉得太美了，太有意思了，觉得。 那时候你多大？ 二十多岁嘛。 哦，那时候你就觉得裸泳特 特别美是吗？ 就很美啊，我觉得很有，这所有创意啊，一般人不敢这么做。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好女孩，会有时候会喜欢上一个那种所谓的桀骜不驯的那种坏孩子，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好女孩有时候内心会很狂野，你知道吗？她的这种狂野呢，她不能作用在自己身上，她会投射到一个她喜欢的男孩身上。 你看啊，你说的这个事儿，我就想起王朔在小说里也曾经说过一个，说人的记忆啊都不可靠。就关于这个罗勇啊，我就有一个记忆，但是我现在都闹不清楚是在王朔的某一本小说里看到的事儿，还是那个时候我们石家庄的这个事，我现在我分辨不清。就是说这男孩子半夜里跑到游泳池，也是去罗勇嘛，这周围没人看见，那男孩子这挺坏的，挺调皮的，跑到最高的那个跳台上嘛，啪下来，结果只听啪， 怎么的， 肝脑涂地， 没水 、我现在都忘了这是在王朔小说里看来的， 小说是有的， 是在小说里的吧、我觉得哎真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在露天月光下那种罗云，我觉得挺浪漫的嘛， 挺浪漫的。现在整还是觉得浪漫吗？ 依然浪漫，这有什么不能、 现在的社会跟过去有很多不同，过于开放，过去的社会过于闭塞，所以大家那个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大。很多人都幻想过此事，就包括不会游泳的人。 没错， 不是有人喜欢在沙滩上裸奔吗？是吧？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因为极度贫乏、极度闭塞，但是呢，那个快感呢、跟现在没法比。你那个时候的快感，现在可没了。 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网络， 对， 也没那么多去的，也没有夜店，就在一块啊。那时候还愿意什么呢？聊个文学呀、聊个精神呐、喜欢很喜欢这些。 那个时候说拍脖子，其实不是要干嘛，我觉得这能拉拉手，哎呦，这触电呢、电流，现在哪有这电流啊？